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真是的， 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欢迎收听雅娟策划主持，京城相声范儿六虎闹新春，我是海淀相声俱乐部的徐德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古笑乐翻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海淀相声俱乐部的掌门人，大家非常喜欢的青年才子徐德亮，来掌声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我也代表我们海淀相声俱乐部恭祝大家，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又是一个新年又是一个新年，多愉快多愉快。 哦，谢谢，好特殊的问候。没错，徐德亮真的是一个聪明人，不愧是一个高材生，也不愧是一个相声作者。 不敢当不敢当， 有很棒的这个笔头功夫哈。所以呢，在一上来这个虎符呢，就送给大家这种的虎年祝福。 嗯，希望大家在虎年里永远的开开乐乐。开什么叫开开乐乐？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呢，永远是开开心心的。 对，真的是应该开开心心。我们知道这徐德亮就是一个乐活人生的人。 对， 就一直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永远尝试不同的东西，永远为了自己当下高兴而决定自己的行为。 就徐德亮是一个就是对生活观察很细致的人，所以有很多你自己专门创作的一些原创作品。 对， 那我就得问问了，2009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那对于徐德亮来说，对于海淀相声俱乐部来说，有什么大事迹没有？ 我们的大事迹就是9月18号我们这个海淀相声俱乐部正式成立，到11月2号我们京津交流月的第一场演出，这是我认为是比较大的两件事儿。 对，海淀相声俱乐部的两件大事儿，一是开张营业，我们呢是把更多年轻范儿的京范儿的这个相声作品提供给大家， 干净的。 同时呢，在我们有一次的这个两地交流当中， 对， 也把很多这天津范儿的相声带到了北京。 对，充分让两地的民间的相声有一个交流。那个交流月在整个11月份确实非常非常火。 很多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都特别的支持。2009年呢是不平凡的一年，刚才德亮说了海淀相声俱乐部有两件大喜事儿。 对， 那我知道这个德亮作为北大的高材生啊，现在入了相声这一行。 对， 很多人之前都不太理解，说这样的高材生怎么会去学相声这门艺术呢？ 这个其实一点都不矛盾，我从小就学相声，后来是考上了北大，但是相声一直就是爱好。后来呢，毕业之后工作呢，不是从事的相声行业，但是相声呢，它无心插柳柳成荫了，所以现在就以相声为自己的这个本职，但是我也一直在关注着北大。你比方说09年这个 北大实行了一个中学校长推荐制，实名推荐。 哎，这也是2009年新闻的大气势了。 对对对对， 嗯， 这个我觉得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好。 嗯， 它恢复了当年以前的那些个比较良好的传统，这是比较好的中学经北大认可的，它中学校长要实名来推荐好的学生。推荐不是说直接就能上北大，有一个面试的机会之后还要参加高考，参加笔试。 嗯， 这样呢，第一它能够保证更多的公平性，第二呢就是更多的天才怪才可以进入北大这样的好学校来深造。我觉得这是对于社会整体教育质量一个提高有很大的好处。 对，我们也真的是希望有更多的这个莘莘学子， 嗯， 这些人才哈，能够吸纳到你的母校去。 你像我要是不用考英语的话，我能一直念到博士后。 对，咱相声不需要用英文说说呀。 嗯，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希望徐德亮能够给我们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相声力作。 嗯 嗯，那我们就是徐德亮自己本人在2009年有什么喜事呢？ 2009年的我的喜事就是我的7只流浪猫茁壮成长，一个赛着一个的飞。 啊、哦，难怪呢，听，早就听说圈里说徐德亮是一个很富有爱心的年轻人。 嗯， 这7只流浪猫是同时收养的吗？ 不是不是，开始我们家就养了1只。养了一只是别人救助给我的，然后呢我就觉得它这一只呢太孤单了，我就再要一只吧。这2只都是大猫，大猫送不出去嘛，我说大猫你就给我拿过来吧。结果后来不停地捡猫，我也去不停地救助猫，你看救助一窝，把4只好看的都送出去了，剩下一只实在没人要，就只能砸手里了。啊，这样一只一只就变成7只了， 囤积了7只猫。 但是其实猫真没有寒碜的，就是猫长大了以后都特别漂亮。 嗯， 世界上没有一只难看的猫。 嗯 嗯， 所以我觉得徐德亮是一个有爱心的人，而且我觉得一个大男人哈，这么精心的照顾着7只猫，嗯，那你的生活应该也是蛮辛苦的。 不辛苦不辛苦，他们自己玩的好着呢。我晚上回家挨个求他们过来，来陪我玩会儿，来 陪爸爸玩会儿是吗？ 陪大哥玩会儿。我们二弟三弟四弟， 好家伙， 啊，没有一个人理我。 都自己玩的挺美 啊。然后一睡觉呢，早上起来他我被窝上暖和啊， 嗯， 他们最起码有5只都在我的身上压着啊，50斤呢，啊，早上起来一睁眼，求他们让我起来吧，让他们瞪你一眼根本就不动会儿，你翻身都翻不过来。 哎呀，养猫也有一些经验了。 特别希望咱们那个听众朋友们哈，能够伸出您的救助的双手。外边好多流浪猫，尤其到冬天能冻死好多，您要真能把他们接到家里，哪怕过一冬天呢，我觉得您这是积德行善。 好温暖啊，在这个新春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份心愿。 而且它带给您的那个快乐，嗯，肯定比您的付出要多得多。 嗯，是啊，我们真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爱护我们身边的小动物。 对对对， 如果一旦拥有请负责任。 对，人对动物的态度它决定了这一个人一个民族它的素质有多高。 嗯 嗯， 那我们就祝德亮的7只猫猫啊，茁壮成长。 对，别再欺负我了。 好的，那我们以后希望能到徐德亮家里去看看7只小家伙。 欢迎欢迎欢迎，嗯！ 这个虎年到了，就是每到春节的时候，因为德亮也是北京人， 嗯， 打小在北京长， 对 对，我觉得在北京这个新年的气氛就特别的浓厚。 嗯， 每到了春节的时候，你最喜欢做的是什么事儿呢？ 我最喜欢做的，说实话啊， 嗯， 就是在家踏踏实实看电视。 哦，难得， 因为我们从小。从10岁左右吧，我们就在庙会演出，就30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8点钟就去庙会了，完了跟各位师傅啊、师叔啊、师伯师大爷就开始进行这个 撂地了就， 哎，整个一天要说最起码5场左右。 哦，是吗？ 哎， 那个时候 对， 哦， 有的时候还串，比方说从地坛赶龙潭湖，龙潭湖再赶地坛，也挣不了什么钱，但是就是喜欢嘛。 嗯， 哎，整个初一到初七都是这样。 对，那个时候也是老北京一特色。 嗯，对， 就是相声演员一到春节就最忙活。 对对，现在也是。 嗯， 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很少去庙会说了嘛，但是也有其他很多的演出，所以过年的时候很少能真是在家里陪着爹妈看会儿电视、打会儿牌，很少很少。 对，也难得的休息， 嗯， 所以也希望德亮这个春节能过一个团圆的节。 嗯，我也希望。 嗯，好，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2010年海淀相声俱乐部的一些演出计划。 嗯，想到的是2个哈，一个就是把我们现在星期五晚上的这个演出呢 扩大增加到星期六和星期日晚上，另外一个呢就是把我们北京天津的这个交流活动继续进行下去，因为上次的那个效果确实太好了。 我们这个北京的朋友也会经常上天津去说相声哈。 对对对，北京的演员会去天津说，天津的演员我们把他接到北京来说，哎，我们派过去的也是比较优秀的演员，我们接过来的都是艺术家，咱们北京的观众呢足不出北京就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天津风格的相声，和北京的这种相声是争奇斗艳啊， 没错， 哎，百花齐放才是春嘛。 啊，是的，那春天来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新春的时候欢欢喜喜过大年，有事儿没事儿您就奔那儿听听相声。 您的嘴角老得往上，千万别往下。 过新年，又过新年，包饺子那个吃汤圆。过新年，又过新年，千家万户乐呀的看官。 虎啸乐翻天，听众送心愿。 我就是属虎的，从小啊就喜欢听相声，我祝虎年里我和相声啊都有大发展。 我们家硬盘里啊存着好几百个段子呢，虎年了，我希望能多些新段子，把我的硬盘更新一下。 我是一的哥，干活的时候就是相声，听段相声笑笑也就没那么累了。今年广播里能不能增加点相声的时间啊？ 喜欢相声段子啊，我觉得新年新气象，凭着咱虎年的这个气势啊，要能弄点新的相声那就最好了。 我喜欢听相声，不仅是我，我们一家都喜欢听相声，笑一笑十年少嘛，年轻谁不喜欢。 您说要是把施正杰、姜昆、李金斗、郭德纲、徐德亮、石富宽、于谦、李菁他们一大堆人凑合到一块说一段相声，估计啊特热闹。 爱听相声，日子过好了，这相声听着也顺心，这样听相声不是也开心吗？这俩耳朵也好，没相声真不行。 新春好心情，乐去吧您。 我不但能听，我还能唱啊！你去， 等会儿，今儿您怎么了？这是 怎么了？ 您还能唱呢？ 我张嘴就来，通俗的。 不是这话您说出来了，万一我要让您唱一个，您不会多丢人。 谁说的？通俗歌曲、摇滚的都行，知道吗？没问题， 没问题。 那是张嘴我就来， 可以呀、啊。 你看， 没关系啊。 啊， 当着各位，我考考他。 你来啊！ 有一个歌都不算很流行了， 什么歌？ 吉祥三宝，你瞧， 这电视里边那个广告都用这个了。这我张嘴就来，吉祥三宝， 张嘴就来， 我唱的好着呢。 那没问题， 没问题。 您给唱唱怎么样？ 我给唱唱可以，观众朋友们爱听不爱听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太好了！我给大家奉献上这段吉祥三宝， 咱一块儿唱。 那是好啊， 咱一块儿唱。 那看谁唱的好， 看谁唱的好。 你看来啊， 让观众做个评判。 好好好， 来您来， 开始啊。 吉祥三宝， 吉祥三宝。阿爸， 哎， 月亮出来，太阳回家了吗？ 你啥了吧唧？ 星星出来，月亮去哪里啦？ 你啥了吧唧？ 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 你傻了吧唧？ 太阳、星星、月亮就是吉祥的一家。阿妈， 等会儿。头一段唱的不好， 怎么不好啊？ 人这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歌曲。 对呀、啊，蒙古族的呀。 那蒙古人多豪放啊！ 哦， 蓝天白云，草原骏马。 对， 你得把这豪放劲儿唱出来呀、啊！ 哦，得有那种彪悍的劲儿。 就是、啊， 我没体会到。 再来一遍， 我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阿爸， 哎， 月亮出来，太阳。 这个歌曲是一个孩子唱的， 啊，是儿童歌曲啊！ 孩子眼里的世界多美丽呀、 啊！对呀、啊， 孩子多纯洁呀、啊！ 哦、 您得把这天真劲儿唱出来、啊。 哎呦，得有儿童这童真， 就是。 对对对，我没体会到， 没体会到 啊。好， 再来一回， 我再来一遍。阿爸， 哎， 月亮出来，太阳。 你呀、啊，你没明白。 我明白了。你这么会儿抄我仨去了。 什么叫抄仨去啊？ 你瞧我这一阿爸， 哎， 你瞧又一个。 你这不是占我便宜吗？啊， 没打算占便宜。各位都听过这歌， 是 歌词儿就这么写的，对不对？没改， 对， 不是为了占便宜改词。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歌词就是这么写的， 就是这么写的。 那这回这样，你唱一遍，我也 A 一个。 对， 你来一遍， 我别唱 啊！ 我这个嗓子呀不好听。 不不不， 我唱大家不欢迎。 谁说爱听不爱听啊？你来吧，你唱一遍，你唱一遍，我也来一个吧。 那我唱， 你唱一遍， 我唱就比你好， 那不一定， 唱就比你好。 你来吧， 听着， 来，宝贝， 哎，宝贝就像太阳照着满满。 你怎么从第三段开始唱啊？ 这是第几段？ 第三段。 那应该呢？ 第一段啊。 第一段是那个 阿邦。哎，你可太坏了你 啊！我怎么坏了？ 你瞧瞧， 确实您对这歌不熟悉。 我这歌， 您要对这歌熟悉的话，我一说您就想到了，这里有这事儿。 啊，这歌词我是没想到这一点， 对不对 啊？ 新东西您确实不成啊。 谁说的？ 实话实说， 新东西 跟不上， 努力在学习啊。 但是啊 啊， 您不要自弃。 是， 老东西好， 没错，老东西。我怎么听这话这么别扭？ 我就说您这老，您的老东西好， 还是听着像骂人呢。 说这意思， 这传统的吧？ 哎， 别说那什么，就是传统的。 这新式的唱啊、歌啊，这个您可能不了解 啊。是， 我要来个传统的。 传统的我行，戏剧、曲艺 都行。 那是啊， 没问题， 没问题啊。 呵， 你看， 那我这样 啊， 我要唱两句啊 啊， 京韵大鼓，这够传统的吧？ 这你打手背上了。我们是曲艺界的， 嗯， 天天守着单弦大鼓、京韵。哪一派什么曲目我张嘴就来，听太多了。你这 您这怎么了？这 个我打小时候，我告诉你，小时候我就听。那 您怎么干嘛？我一说什么 你没赶上，你知道吗？我听那时候你没赶上，你知道吗？ 您瞧， 京韵大鼓。 那行了，甭说了， 我都知道， 甭提了。 哪一派 今天这样 啊？ 我呀 啊， 唱两句京韵大鼓。 好啊， 您听听是哪一派，什么曲种？ 没问题， 行吗？ 哪个剧目我都告诉你。 你瞧，怎么这样呢？ 谁知道这 样？干嘛一上来跟我打架？ 不是你这个，你老说那什么，这传统的东西我行，京韵大鼓没 问题。那没问题 啊， 我随便唱两句。 你来 啊， 唱两句您听听。 你来吧 啊， 告诉你什么派别的，什么曲目都能告诉你， 都能告诉我。 那是 听这个， 你来吧。 当当啷当啷当啷当里根啷的当， 这过门， 过门都知道。 那是啊， 你瞧， 上来先弹弦子， 弹弦子， 你还没唱 打鼓 啊， 过门。 对， 听着啊， 你来唱。 你绝不知道， 谁说的？ 这东西我打图书馆里头研究出来的。 我听的太多了，哪派都是。 当当啷当啷当啷当里根啷的当，当啷当啷当里根啷的当，我表的是宋江在乌龙院杀了严氏，问了个从军发配，去到江州关，李万、张骞、二长街，借着这位好汉叫黑松三，白天不过带着刑具走，赶到夜晚划拳行令，在一处立案面，我有心让他们一里二里往前走，敢多怎唱到热闹中间，也无非走今日再盼明日吧。走了一天又是一天，这一日正早抬头看，江州城不远在眼前，等里个等等 不鼓掌没关系啊。当立功。 听傻了吧？ 什么傻了？ 没听过吧？ 没听过。这叫闹江州，刘宝全先生的代表剧目《流派大鼓》闹江州，又叫李逵夺鱼。你这，你连小名都告诉你了。 你瞧瞧， 李逵夺鱼， 这你瞧知道吗？ 这流派大鼓，这 不是您这人啊？ 这我这 不懂交情， 听都不爱听了， 不懂交情。 怎么不懂交情？ 头一段能让您不知道吗？ 哟， 给您个面子呀！ 给谁面子？ 头一段您就不知道，大家伙哈哈一笑，这么大岁数了，到后台嘎嘣一下扎尿盆里死了。 您瞧我死这地， 对不对啊？头一段你得知道，二一段你就不知道了。 啊，行，二一段你来段不知道的 啊。 二一段你来段 不知道，绝不知道。 谁呀？不一定。你来吧，那你来啊。 这绝不知道。 谁不知道啊？你先这是，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哼，当当当当啷根儿蹦。 这什么弦儿这是？ 当当当当啷当啷根儿啷的噔。 嗯，唱。 冷雨。且风不可停，乍分离处最伤情，串送怎担重天兵，妖兽何堪再见容。 干嘛呀您这是？ 这干嘛？怕别无端。 谁不会啊？ 哪 派大鼓？ 哪段？ 白云鹏的宝玉探晴雯，这红楼的段子。真是我听的时候连你妈还没结婚呢。 真的开始了。 谁干的？谁干的？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 我就直接 讲，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菜拿上来，我吃得舒服喝得惯，那藏在你心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欢迎收听雅娟策划主持，京城相声范儿六虎闹新春，我是海淀相声俱乐部的徐德亮。 徐德亮，那耳钉哪儿买的？我也买一个去，看着不错。有点意见啊？我觉得您跟王文林分开，您就火了。老王太老了，快80了吧？还说呢，长得也不成啊，脑袋跟小土豆似的。反正我一看见他就想乐。您说我这不是挑拨呢吗？ 对对对，这听众哈、还挺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有点这挑拨离间的意思。 对对对对 对，但是听得出来，应该是我们海淀相声俱乐部的老观众了。 对对对，而且是我的老的关注者了。 对，因为都知道你爱什么。 对对 对， 扎耳洞，戴耳钉， 我不就戴了一个吗？好像我天天扎似的。 对，人家不是问了吗？这徐德亮耳钉不错，跟哪儿淘的呀？ 跟哪儿淘的呀？ 几克拉的大钻的， 真是西单华威。 啊、哦，是吗？ 10块钱一对儿。 嗯，对，为什么当时会想给自己扎个耳眼儿，戴一耳钉呢？ 那这个我跟我的前女友逛华威，然后这个她是想买小臭美，但是她又没有耳朵眼儿，完人家是10块钱一对儿，然后送2枪打眼儿，完了她又怕疼，她说：“哎呦，这疼不疼？来，你试试。”然后就给我盯上了、 哦、合着你先试一枪、 哎、对对对对、 啊、还是前女友、 哎、对 这一枪试的，那你觉得现在值吗？ 嗯、还是挺值的 啊、哦、是吧？ 对对对，让我稍微的知道了一点这个时尚是什么吧。 那你现女友在问起这耳钉的时候，问起这耳洞，你怎么回答呀？ 我这不还有一耳朵空着呢吗？ 谢谢徐德亮幽默的回答、嗯、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状态。 对对对， 这么一番啊，让我们感受到其实作为徐德亮，虽然说在舞台之上，但是平时私下里也是跟大家伙一样、 嗯、 享受在自己的美好生活里。 对呀、啊、我是一个最会享受生活的人了、嗯、 看得 出来。我是这个没理想没志愿什么都没有，就是觉得活在当下，当下舒服就好。 对，当下是很有力量的、嗯、不是有这么一本书吗？ 对对 对, 对，当下是最现实的。 对 嗯, 嗯，那就说说刚才那个现实的问题吧、 啊、 那听众朋友给你们的建议， 建议王文林先生是吧？ 对, 对， 这个说实话他不像80多的，我像80多的。 怎么讲 啊？因为我确实长得比较老，我们俩的照片这个在网上一放，人的回贴都是这老哥俩说的真好。 好嘛，跟他们一块儿去了、 嗯、都跟这老哥俩了。对、 嗯、 王先生其实呢今年是63岁， 嗯 嗯，身体非常好，有这么一个老先生啊是我的福分，又能跟上时代，又传统的基础那么好，我觉得最起码来说近20年可能我不会换搭档。 嗯 嗯， 应该说您跟王老师的搭档应该也算是珠联璧合，就两个人还能够分工有效。 对对对、 互相补充。 这个相声搭档是这样，他有的是1+1=2，有的是1+1大于2，有的是1+1小于2、 嗯、 就这俩人都特好，但是搁在一块儿效果不那么好。对、 嗯、 但是我跟王先生呢就是双剑合璧 啊，1+1大于2、 我自己使一把剑可能是能够这样的杀伤力、 嗯、 王先生自个儿来可能这样，那我们俩加在一块儿他这绝对是大于2。 嗯，所以选择王先生、 嗯、对对对 是没有错的。 其实不是，就是不是我选择王先生，也不是王先生选择我，是相声选择我们俩。 嗯 嗯， 那这样的一对搭档，而且我觉得也特别符合咱们相声门里，比如说老带新，老带小。 对对，而且两个人呢，他是这样，就是一个稳当一点啊，一个就要活分一点。往往呢是逗哏的比较活分，然后捧哏的比较稳。但是我呢，我这个性格各方面的，我在台上反倒比较稳， 哦、 那就需要旁边呢有一个老顽童似的，哎，这种能耍的、 嗯、 这种捧哏。 嗯， 但是老先生能耍起来的，耍的还让人觉得可爱的，恐怕中国相声界现在只有王文林先生一个人。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祝王老师身体健康， 嗯、 心情愉快。 他身体非常健康，身体比我好，他心情也比我愉快。 老头是不是生活习惯也特好？ 哎呦，早上起来起床也是正点儿，天天自己编排给自个儿做饭，他做饭非常非常好。 嗯， 完了给自己安排的上哪儿洗澡去都特别有讲究，哪儿是温泉，哪儿到5点结束，哪儿的搓澡搓得好。完了洗完澡之后在哪儿能附近能吃着好吃的北京的这种小吃或者吃的、 嗯、 坐什么车回家安排的极好。 好、 啊、所以我觉得他活得比我长。 就你们两个人在作品上也会有一些共鸣、 嗯、在作品上是这样，主要是我来创作，然后王先生呢他负责提意见负责修改。 嗯， 因为我这个有时候天马行空写着写着挺可乐但是不像相声了，王先生就负责这个，你这不对啊，这出圈了，你给我回来。 嗯， 他是起这个作用的。你让他写可能未必写得出来，但是他作为一个教练一个指导，他这个框得特别好。 嗯，海淀相声俱乐部成立之后你们两个人有很多新的作品。 对对对对。 嗯，咱那海淀相声俱乐部每周几演出啊？大概现在观众怎么样？ 现在是每周五的晚上7:30到10点，观众还是不错的。实话实说，尤其这个年前下大雪啊，天气太冷，影响到了一部分上座率，但是起码能达到70%以上。 哦，那已经不错了， 我觉得非常好了。 嗯、 对对对，嗯。 那比如说，打我们海淀相声俱乐部开张到现在为止、 嗯， 让徐德亮这样一个主创人员，你最感动的地方是哪里？ 就是我们相声界的同仁们，包括这个老前辈们啊，都来支持我，这让我太感动了。你像我们同时期的平辈的。像这个贾玲， 嗯， 白凯南，像这个谁，这个真奇李然、英宁、王月波、王磊等等这些非常好的演员都来帮我，老先生们呢，唐杰忠先生，这个程宝华先生、孟凡贵先生等等吧，也都来帮助我。这个那个天津的老前辈们，我们请也是随请随到， 所以这个是充分体现了一个我们相声界的内部的一个团结，互相帮衬。其实能挣多少钱，大家都挣那么点儿。 对，毕竟一张票价的钱数是很有限。那我想这个09年已经过去了，2010年虎年已经到了、作为海淀相声俱乐部的领军人物徐德亮，那自己的虎愿是什么？就是虎年的心愿。 我现在是海淀相声俱乐部啊，是周五晚上演，我们现在按照现在的运营呢，我希望在整个明年一年达到5、6日3天晚上都有 演出的场次增加过来。 对对对对、而且就是很多高校的那个社团和那个学生都跟我反映说，这个在高校里要买这个票啊，可能有点费劲。所以我们在明年呢，会在高校里增加这些个相关的卖票点儿，或者是直接送到人家宿舍里，这种感觉的。 哇，我觉得徐德亮应该是跟这个学校校园里的这些朋友们是很有情结的。 对对对对 对，因为毕竟徐德亮可是相声门里面正儿八经的高材生，又是高等名校。 哎，这个不算什么，因为我马上出这本书嘛，它是这个叫《新鲜猫屎》，徐德亮的幽默文集。这个是比较能反映我这个人的这个现状。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关注，多买一本。 那这也算是2010年徐德亮自己的一件大事儿了。 这是挺大的一个事儿、这是。这个我今年应该说出的第一本书嘛，今年还会有出版计划。那么这个是一个幽默的文集，就是它反映了我生活的点点滴滴，包括上大学，包括工作，包括写字、画画、跑步、游泳等等这一系列的方方面面。但是从这些个生活当中很平凡的点当中能找到幽默的点，这是 很难了。 这是说相声的能耐。所以您可以看看我的生活是什么样，我是怎么在生活里自个儿给自个儿找乐的。 真不错，行，我们来等待这本书的出版，书名再给我们大家重复一下。 新鲜猫屎，徐德亮的幽默文集。 好，我们期待大家一起来关注，也当然欢迎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哈。 太好了，就希望那个能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送出去一些。 好，到时候得带你签名的。 对，我完全不收费，只要大家愿意要就行。 一定会作为枕边读物好好翻阅一下。 别拿回去包瓜子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状态很好，就是无论是大家身处什么样的工作环境，我觉得找乐儿这个概念是需要的。 对，我们经常说减压，现在有减压的话剧，有减压的相声，各方面你怎么样减压，外部是减不了的，你非得自个儿能找乐。你比方咱们现在录节目，坐在直播间里看着雅娟对面这么一个大美女，哎呀，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哎呦，心里就开花了。 秀色可餐了，今晚晚饭甭吃了。 对对对，我都已经吐了。 好，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好，这就是幽默的语言，绕这么一大圈还是给我给绕进去了。所以要再一次感谢徐德亮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下半时段节目的尾声哈，我们的虎啸环节要跟大家见面了，因为徐德亮经常会把一些比如说年轻人流行的一些音乐元素加进到自己的相声作品当中，因为说学逗唱嘛，也要展示我们相声演员的技艺。而且我知道徐德亮好像对他名歌词也算是挺精通的。 不敢说精通吧，说相声都会一点。 所以我希望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用旋律的方式来诠释你自己的能耐。无论是流行歌曲的推荐，你认为09年哪首歌在你心目当中，包括在你的相声作品当中出现的频次最高，或者说太平歌词里面用太平歌词的方式给大家来唱着道别 啊，唱着道别哈。那这样我那个咱们新老并重哈。 好， 我先唱一个老的传统的这个太平歌词，大名叫五龙奉圣，小名叫五猪救母。它的头几句，这是一个全人风啊。 行。 心中不明何必点灯，不孝顺爹娘你念的什么经，恨风咒雨吃的什么素，大僧骂道你摘的什么僧。 好，有味儿， 敢说韵味十足啊。 对，韵味真不错。好，那接下来新的呢？ 新的我唱两句狮子座。 好家伙，这算是09年最火的一人了。 对，我们在台上唱的时候总是突出人家的缺点，其实我觉得这歌挺好听的，我好好唱一回啊。 啊，你唱正版的是吗？ 我好好唱一回啊。但是大家听着难听还是我的味儿啊，不是人家唱的不好。 来，有请。 一个人的时候不是不想你，一个人的时候只是怕想你，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下起了雨， 也会学你把伞丢到一边。 哇，掌声鼓励，谢谢 谢 谢徐德亮， 谢 谢,、谢谢小徐。那我们也在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并祝大家新春快乐， 万事如意。 有什么腕儿啊？ 好多观众跟门口等着。 是。 王先生提溜着包 啊， 戴着帽子 啊， 低着头往里走。 是。 门口观众呼啦就给围上了。 哎呦， 有签字的 啊， 有合影的， 对， 还有照相的 啊， 多大腕儿！ 有什么腕儿？大家喜欢我就是。 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句 什么？ 哎，徐德亮 啊， 踩着他过去了。 我这腕不怎么样，合着都踩着我过去了。 您确实不错， 不是您一说还是您有腕啊？ 您比我那当然差远了。 我比你差远了？ 那当然了。 你是谁呀？ 是个人就知道我。 你谁呀你？ 听明白了 啊？ 是个人就知道我。 哦，对，徐德亮， 徐德亮。我确实 啊 很有名 啊，有点 我得算大演员吧。 嚯， 您算我们由北京到天津来 啊， 我坐着火车啊，我们在火车上。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就您这么大的腕儿，这么大角儿，您坐这火车过来啊？ 你瞧瞧，你看看， 你瞧， 你瞧瞧，这就您的眼睛看人低，这就是。北京到天津 啊， 现在跟一个城市一样。 是啊。 特快，这一趟29分钟。 对啊， 坐火车怎么了？ 不是您这角儿，您腕儿啊？ 为了图快 哦， 对不对、啊？我从我们家到火车站 啊， 我可是坐公共汽车去的。 您这角儿大了？ 那当然了。 您这个角儿味儿不小啊？ 什么叫味儿不小、啊？ 您这么大角儿就坐着公共汽车，您就。满处溜达您， 那怕什么的？ 您这得应该大角嘛，您得开着车呀，是不是？奔驰、宝马、克莱斯勒，您得这个呀。 您这是典型的狗骑兔子呀！ 不是您这么大角，您就坐着公共汽车， 这您就不懂？ 怎么不懂？ 这您不懂？ 怎么不懂？ 我们现在号召大家 啊 啊，少开一天车。 哦，那为什么？ 为了环保啊。 哦，这倒是，这是 少开一天车，那叫环保。 对对对对对， 少开一个月车， 那是 那叫节能。 对对， 少开一年车， 这个 高素质。 嘿，好， 少开一辈子车， 这个 叫买不起。 你就是那最后一类， 我就说这意思 啊、 我在车上，人还认识我了 哟。您这么大腕儿， 坐公共汽车 认识你？ 我刚一上车 啊， 旁边就有人家乘客那儿窃窃私语， 哦，议论。 我刚一上车 啊， 哎哎哎 啊 哎，你瞧 啊， 是那个？ 你瞧， 不是吧？没错，你看，你看你耳朵，没错，就 认、 是、 认出来了。 我连笔都准备好了， 打算签字。 我连笔都准备好了， 你看， 哎，是吗？没错，就是那孙子，啊、就是。我把笔扔窗户外边去了， 这不多不多不多。 我一想，这售票员也是 啊， 车上有人骂人，你怎么不管呀、啊？ 人管得着这个吗？ 我得报复他。 怎么报复？ 我报复这售票员。 那 我上车时候没刷卡。 呵，您瞧的真行。 我一琢磨呀， 啊， 还是咱没法。 是， 咱要真那么有名 啊， 一上车人就认识了 啊。 哎，您说以后我要是。有很大的名儿了 啊， 有很多的粉丝了 啊啊！ 那我上车的时候是不是就不用刷卡？ 那是那是那是， 是不是？ 没错，您好好等着， 嗯， 好好等着啊，等着您有了退休证， 嗯。 您就甭刷卡了， 我得等多少年呀、啊？我得 耐门盼吧啊！ 我现在就盼着我有好多的粉丝。 哎呦， 我能出大名， 呵， 我就挣大钱了。 你这想法就错了。年轻人，不对这样。 怎么不对？ 应该钻研艺术，更好的为咱们衣食父母服务。 是啊， 你老想着出名，你那艺术好不了，先钻研艺术吧。嘿，有粉丝你。 您就不懂 啊， 有粉丝太好了。 好什么呀？ 您懂什么叫粉丝吗？ 这来的这都是粉丝啊，这都是咱们。 不对， 衣食父母。 这胡说。 怎么胡说？ 来的这些位叫观众。 是啊，这就是粉丝啊。 不 啊， 观众跟我们是朋友关系 啊。是啊，亲密啊。 您买票我们说相声， 对， 说得好您乐 啊， 说得不好您站起来可以走， 是， 甚至于您可以骂街。 骂 说的什么呀？这是 啊， 这是观众，我们是朋友。 哦，那这粉丝跟这个 粉丝不一样。 粉丝 崇拜者。 哦， 我崇拜他。 哦， 那叫我粉谁。 哦， 哎， 您还没人粉呢。 我是没有，您有啊？ 我有吗？ 哎，举个例子啊， 啊， 比方说您现在要有粉丝了 啊， 甭多了，您有20000粉丝，啊，您发财了。 有20000就发财了？ 发财了。 为什么？ 你瞧，哪儿演出这20000人准跟着， 走哪儿跟着哪儿。 哎， 哦， 在哪儿演都跟着。 嘿，太好了。 演不演都跟着。 你看，他不演跟着干嘛 啊？啊， 不演还跟着， 为了表示支持 哦。 您比方说，我们上天津演出来 啊，上 这20000多人，包了好多辆火车来，人家都知道这剧场没多大呀，啊。 是20000人包火车过来， 20000人到这儿肯定没票， 那哪坐得下？ 那也得来， 干嘛？ 表示支持 哦， 支持王文林 哟。 门口整个故意接演了啊。 哎呦，这都堵了， 都堵了。 哎呦， 里里外外全是人 哦， 都是喊王文林， 嘿， 王文林。其中还有好多妇女 啊， 眼窝浅啊， 是 喊喊哭了。 哎呦， 这王文林，王文林， 这崇拜我这儿 了，闹得警察都来了。 哇， 您几位先别哭，别哭啊， 啊， 先把花圈抬进去。 不，这吊孝来了是怎么着？ 会掉笑呢？ 不是，干嘛还送花圈啊？ 这是什么呀？ 这不是，您别闹误会了，这是花篮，花篮，大花篮。 是，那上面有字，对不对？ 对呀，有那缎带呀， 有字啊， 得写上啊， 写上了， 写什么？我那花篮写什么？啊， 庆祝。 这还差不多，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庆祝， 嗯， 王文林先生千古。 我问的是嘛内容啊？ 要行云流水的贯口， 糊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子丸子、鸽子丸子，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讲起话。 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 嗯， 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 您不是说这女的漂亮吗？ 对呀，啊， 金发碧眼。 金发你不懂啊？ 那长黄头发。 对呀，啊， 闭眼 都闭着眼了吗？ 在 有80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叫出我名字来的， 没有认识 哟， 啊， 高小潘 多好，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怎么着 够格。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2010年乐什么您。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让雅乐一人憔悴。 凡尘是鬼，惹尘埃是非，天之间几番轮回，你宿命苦红颜换不回，纵然今生已经珍贵，我爱不灭，繁华如山。 爱在月光下完美，你发如雪纷飞的眼泪，我